锵锵三人行，今天这个湘江才子马家辉和我一起啊，我们两个男的要伺候好一位香港奇女子王丹丹 啊。你看她的，你看她的打扮就像女王嘛，所以我们要跪上来。 今天 没有没有， 今天你来我就知道我们以前都是黑白电视，你给我们增加的这个色彩 是吗？ 哎呀，真真，你这个头发真好。 谢谢，我因为来你的节目，所以特别打扮一下。 别骗我了，早就是这个颜色的头发啊。这个 他每天不一样的颜色。 不一样啊，这个真真导演呢，我是久闻大名。我最早知道你啊，还是我的一个哥们儿，就是兄弟啊。这个兄弟呢，就是在多年以前，他每天的事业就是泡妞。就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哎，你听我跟你说， 他泡过我吗？ 不是，哎， 被你泡过。 我估计他见到你啊，他就有点不行了，因为呢，他跟我讲，他说有个电影啊，你可千万不能看。他说我看了，他说这个男的看了呀，就彻底颓了。我说什么电影啊？他说你就在那个旺角那个地方专门放这种电影，他说有个电影叫《女人那话儿》。 对， 他说那天我一不留神看了呀，他说我就彻底颓了。我觉得哎，是我一直以为前半辈子我都把人家睡了，没想到是人家把我给睡了，都睡成药渣了，还挺得意，以为占了便宜。你看他产生这种观感 是吗？那他肯定觉得我非常女权了。 是，所以这是摧毁了无数直男癌啊。但是你是不是个女权分子啊？ 我看对着谁？ 看白天还是晚上？ 啊，对对对，在哪里？ 对着帅哥呢？ 帅哥肯定是小女人呐、啊。对对，看就是要看看那个帅哥的性格吧。对吧？ 家辉对这个真真也是仰慕已久，是吧？ 没有，我觉得他的电影啊，不能普通说女权，因为我们一般说女权呢、啊，其实除了为了女人争取权利哈，因为他觉得女人吃亏嘛，我们要争取平等嘛，就叫女权主义哈。它是什么呢？笼统的女权主义里面有一种叫仇恨的仇男。仇恨男人，所以我觉得他的电影、 啊、我没有 把我们男人呢踩在脚上哈，踩在脚底，怎么的，把我们种种丑态啊，或者说把我们没想过的那种感觉拍出来，所以你朋友才颓掉。 是吗？ 可是我觉得通常颓男人都是这样说，颓五天就重出江湖，一定是你朋友还在泡妞，一定还在泡妞。 没错，我跟你说，就连他也未必是什么真的女权分子。你知道我还看到香港有人还批评你呢，就是说啊， 说什么？ 哎，听说你现在，你别看人头发这颜色，人家现在也是进入内地的香港导演艺员导演港导行列，对吧？ 对。 所以就有人说了，说实际黄真真后来拍的一些电影啊，他也是不能叫女权女性电影了啊，对，他那个叫女人电影。 哦，我没看过这个报道。 哦，是吗？ 哦，是。 反正批评你的都不用看。 哎、哦，但是你朋友有没有看我第二集啊？第二集《女人那会儿》之后，我拍了《男人这东西》。 哎呦，这就没学习了。那一定找来看看，这能让我们雄起是吧？ 肯定是的。 拍这个电影， 我下次带给你看啊。 好，你一定要给我啊。 你都没看。 拍《男人这东西》哎，我 不敢看啊，看完那《女人那话》 那个、我记得 起不来， 是不是渡边淳一写过一本书？那。你能不能用一句话？你能用一句话概括一下男人这东西吗？ 男人是小朋友了。 哦，哎呀，你要多爱 爱 我呀！好， 那不是吗？ 我已经这个发誓了，今年年头上，我说今年啊，过去我也被人说是直男癌啊，我说今年我要向女权靠拢。你看今年我用实际行动， 哦， 好几个女权都上了我们节目，赢得观众一片骂声啊，真是。实际你可以看到，在我们传统观众中，还是有很多人对女权这两个字啊，很反感。 啊，对。我其实都很反感。 赶快向我 们。我觉得女生已经不需要去争取平等了，根本我们是平等的吗？ 是吗？是 的。 那因为女人是个笼统的集合体嘛。 对， 好多人不。 但是你看，这证明我们要关心女性了。你今天来正好碰到一个内地的大新闻。 我知道。 而且呢，也是跟女性，咱们就说啊，这个女性的安全。他跟男人的安全是有分别的， 是有分别的， 你承认吗？ 对， 就是体力上就有分别。 对， 所以呢， 我在我们今天现在录像的时候，可能北京正在有新闻发布，就是如家酒店集团属下的一个叫和怡酒店，你知道吗？就在九仙桥那边啊、嗯，我见过，我经过过，我一今天一看这照片啊、嗯，哎，我见这个这地方，说有一个叫弯弯2016的这么一个女的，在前几天，哎，你可以想见一下，其实很恐怖的，就是如果一个女的在一个城市里， 对， 大庭广众之下，哎。要有一个人在酒店电梯里就拖着你，掐着你的脖子，不要把你拖走。旁边的人如果都不干预的话， 对， 哎，这个社会对女人来说， 而且 好危险啊！ 它重点在一个本来应该安全的地方嘛，因为你说女生一般，假如走在路上，走在没有灯暗处哈，那你会提高警觉嘛？你去了酒店，哎，而且听说在酒店 是白天是吗？ 在酒店里面没有分白天晚上 嘛， 对不对？那你在那边应该是档次不算低的酒店呢，你应该安全放松了。 对， 而且在电梯嘛，对不对？ 对， 电梯最封闭的地方， 对， 我觉得最恐怖是这样的。 你看到最后呢，他把他的遭遇呢发到网上， 嗯， 这个事情后来有人说呀，现在闹得有点罗生门了。我觉得是不是有人对这个女孩子的也有一些不同的猜测啊、 哦、 但是咱这不能随便冤枉人家。 对， 我可以看看这个图啊、 嗯、 看看这个图，你看这就是后来有监控录像，就这个男的，你说这女的这不在电梯这里吗、 嗯、 连不认识，你得往下看，我们的导演往下放啊，你看这个男的上来就要拖他走，你再往下看、 哦、 你看旁边 就拖着他了、 有一个酒店的大叔过来了。 嗯， 这个女孩就是说啊，这个酒店管理人员完全这个不阻拦。其实这个大叔今天出来说了，我们也能看得出来，他有拦阻的这个动作。 嗯， 但是我感觉呢，他也没有特别强力的去阻拦。 哦、 最后这女的一直大声惊叫啊， 哇！ 碰见酒店另外两个住客，嗯、有一位女士好像干预了，把她、哦、保护起来。 哇！ 所以，因为他当时被这样拖的时候。别人有没有帮忙，怎么样的帮忙他也看不到嘛，可能他感觉是没有感觉别人在帮忙、 oh. 后来他把经历写在网上，其实我认识一些男性朋友也被女的偷过， 不是吧？ 是啊，可是都不写了，后来没写，不敢写了，非常享受啊，被拖走了。所以这个也是男女的差别，他对于那个情境的待遇，对女人可能对男人是享受，对女人是不安全嘛，而且不应该有的攻击嘛、嗯， 对， 那在那么应该安全的地方，哎，这个整个城市到处都是不安全啊。所以，假如刚讲到女权，我们知道每一年在美国都有一种女权，我忘记是哪一天哈、啊。美国每一个城市都做的，叫 Take Back the Street， 把街道抢回来。 什么意思？ 或者说有另外一种叫 Take Back the Night， 把晚上抢回来。 对，我记得 Take Back， 我不懂英语啊，是不是 就是把街 内裤啊？ 不是 T back， 内裤叫 T back 是不是 ？T back 是不是叫什么呢 ？T back 是男权上街要求都穿 T back， 不是，就是把那个街道抢回来 啊。 因为呢，就是他们每年某一天，女性就走在路上抗议嘛，哈、啊，还有拿着灯、拿着火把、火炬，就说还有 Take Back the Night， 把夜晚抢回来，什么意思呢？就说街道对女人来说是不安全的， 嗯， 晚上也是不安全的，让我们女性没办法穿上自己喜欢穿的衣服，比方说短裤啊，嗯、什么低胸 胸等等， 对， 嗯， 不安全的。那为什么不安全呢？假如你政府知道不安全的话，你就应该把资源放在那边来保护，比方说灯光弄好一点， 嗯，光一点， 比方说对，把那个整个环境对女性是保护的，给女性行动的自由。所以 这个酒店他当然也承认，就是这个管理有疏忽，为什么这么酒店客人就可以这样被人拖走、 嗯、 但是你知道啊，这个瞎猜的就太多了， 嗯， 而且你就看这些瞎猜的啊，所以要不说中国这个事啊，经常从这一件事就聊到另一件事。 对， 比如说我看有的微博一讲，哎，说这是什么情况，为什么能有个陌生人，咱不认识， 对， 怎么拖一个女的，不可思议呢？ 对， 说哎，我知道，说成都春熙路那边很多这样的情况，当然这都是他微博上讲的。他说有的酒店就被卖淫团伙黑社会性质的包了、嗯、包了，在里边的都是他的卖淫女，于是呢，如果是外边来的这个卖淫女啊、嗯、他们就得 这是个拖， 把你弄住电梯里拖你，然后就是说你可以在这卖，但是你得给我抽成几百块钱， 嗯， 要不然我就把你拖走。 哦， 当然我相信不是这样的，但是借此能了解一点别的事儿。 哎，真真，你看了这个内地的事儿，你觉得有没有特别隔膜的感觉？ 我觉得非常惊讶，对吧？因为一个女生就是给人家拉，然后她大叫嘛，就还没有人有反应，我觉得。 你现在老在大陆拍片儿， 对 吧？那你这个奇装异服的奇形怪状的，你会不会在大街上有很多人看着你，很多人注意你？或者 我没有注意有人注意我，但是我呢确实是去学了巴西柔术。 天哪， 真的吗？是啊。 什么时候？ 大概是半年前吧。 为什么？ 是因为就是觉得保护自己。因为巴西柔术呢的好处是我们不需要同一个 size， 我小你大，我还是懂得怎么把你 制服。 对， 这是哪个骗子教练跟你说的？就是你现在真有点功夫吗？就是要个色狼上来啊？ 一点点咯。 你就当即把他摁在山下是吗？ 因为好多男性他不会觉得女性会懂一点，所以他没有防备，所以如果女生学一点点，学几课就可以了。哎， 比如说我袭胸啊，巴西柔术怎么办？ 对，我可以扭你啊，然后不同的，或者跑到你后面去拉你的颈。 想得挺好，对，想得挺好。不是，他说这个你知道真有意思，就是这件事情引起的讨论啊，这个讨论转向了，就转向女性啊该如何防备自己。 对、 甚至有人说，你知道更绝的一招，就是你要在这个大陆社会碰见这类似情况，他们教的招数有什么？破坏，你知道酒店不是没人管，要砸玻璃。哦，你要餐厅你要砸玻璃，能破坏一切你破坏的，至少那店那家开店的就不能让你走了，因为保护你。 还有的人、这个很聪明。哎呀， 还有的人甚至说的我觉得更干嘛，就是说如果有那个色狼施袭的话哈，你一定当时这个女的是瘫坐在地下，她说不应该瘫，而是应该趴在地下，甚至还有那个就说不仅瘫在地下，而且要用大小便把自己弄脏。哎呦，看你恶心不恶心。 哎呦，来不及。没有，在美国 来不及。对， 来不及。想的都挺地道。要去广告了啊，锵锵三人行。 以前在纽约嘛，我听那些女同学说要保护自己，有出门四宝四个东西。第一个就是说，当然要从小要学一点什么空手道、 跆拳，一点点，对对对， 什么拳击、 boxing 什么哈，学个要懂智慧术嘛。第二个呢，就带着那个防狼喷雾， 对， 防狼喷雾， 对对。 第三个就带着那个笛子嘛，吹啊，有事情啊，你有时候你喊叫没人听到啊，你把那个笛子放在手袋，或者说挂在身上哈，假如你去不安全的地方就吹，很有效的。那第四宝呢，就是带着安全套。越到最后了，真的什么都没办法了，好吧？既然你坚持的话， 不是吧？ 保护自己啊！有啊，有。 我可以给你提一个，你知道我听过的这个女权主义到了最极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说，如果被强暴，别人要有生命危险啊，如果被强暴无法反抗的话，就享受它。你作为女权阵营当中的人怎么看这个选择题？ 我觉得好难啊。 哦，就是说可以意图享受，但是事实上很难享受到。 我觉得是好难咯。如果是 我听过的一个最极端的女权分子，他就提出这种观点，他说女性不要反抗，这就像说 是享受到了、 就像说有人拿刀逼着男人掏钱包，为什么男人你不教他反抗，你教他乖乖把钱包掏出来？强奸也是一种身体伤害，如果有生命危险的时候，他就这就这个极端女权分子就是说，甚至你可以享受，也是人生一乐。你这叫什么话？ 那可是男生掏钱包不会享受啊，不会掏了钱包给你还谢谢你，谢谢你，感激你来打 高质量利用生命。 对，没有，那这个其实不仅是女人嘛，我们以前在美国读书，黑人区那边很多男人都被强暴啊，我们男生出门都要戴着安全套的。一样的道理，好吧？ 但是你觉得男生会享受吗？ 不会。 不会吗？ 没有，因为用享受 给女生强暴，对。 不会了，没有，晚的时候是可以了。 角色扮演， 这个 要非常尴尬， 要念力很强。这个你说美国，我就想起这个珍珍呢，也是苦大仇深。你别看现在感觉像个娇滴滴的啊，我查过她的，她原来在美国啊， 对， 吃不上饭呢，也是对吧？做过酒保， 对， 卖过保险， 对， 还有一些特殊行业是吧？ 卖过 什么特殊行业？ 没有特殊啊， 反正为了谋生啊，什么都干过。 保险，对，保险。 那你那个时候孤身一个女子，你在美国这么干活干到很晚或者什么，你有没有不安全的感觉？哦，他还曾经在 Robert De Niro 门前等过多少时间？ 啊，五天吧。 等五天，想把剧本拿给他。 对，最后一天那个保安啊。就是 Robert De Niro 的那个大厦那个保安就忍不住就走过来，因为我坐在那个对面的那个餐厅啊，他说女生我见了好几天了，你到底想怎么样？ 对 啊，对，他以为我是那种疯狂的影迷。 你看人这个保安比这个那个和颐酒店那大叔要敬业。 对，你说的对了， 他把你当成骚扰者了。 什么敬业？五天呢？五天后才问呢？什么敬业？他五天就强暴了 Robert De Niro 几次、啊？ 你在美国那个时候晚上走在一些不安全的地区，你有这种感觉吗？ 有啊，其实不安全也觉得不安全，尤其是我觉得 New York 的那个地铁更危险，所以那个时候我都带着那个 喷雾。 对， 但是你也总是孤身行走江湖。 对。 哎，为什么要这样了？为什么不找一个伴儿啊，或者什么？当时在身 边，我有啊，我当时有男朋友，但是我男朋友是外国人，外国人比较独立嘛，大家是独来独往的啊，是这样的，不是好像中国人就是说来接你下班啊，不会的。 外国人是你出了事了，躺了医院，他去看你，买了花，是这样的。 对对对，我记得我有一天发烧，我那个外国人的男朋友，他买了一瓶红酒来跟我。 还要 happy 啊！ 天哪，哎呦！ 但是你看这里边就要真说到一个中国人跟外国人不一样。你比如说，你像刚才我说这大叔呢，我当然这酒店肯定是不靠谱了啊，这个能这样。但是我看这个大叔当时这个身体动作啊，其实是中国人呐、他还是有一种他怕是别人的家事，就是男女、比如说男朋友女朋友街上打起来，或者就是说中国人过去也是啊，这个阴天打老婆闲着也是闲着什么的，就是他会觉得经常见到这种该不该干预。但是就我感觉，就是就我亲身见证，如果在街上发生这个男女发生撕裸身体上这种啊，不管是男朋友还是不认识的人，至少我在美国波士顿，别的街上的男人就会出来干预，他觉得你欺负这个女人。但是好像中国大街上，你就看，我亲眼见过男人打女人呢， 都没有人干， 没有人。就在北京啊，我曾经说过一次，在胡同里。哎，你真的拍那种电影啊？我就说没见过那么打女人的，就是当然我是车经过，就一个男的，他就像真打一样，抓着这个女人的头发冲这个墙上哐这么一撞啊，然后把这女人的自行车拿起来哐就砸呀，旁边人就这么看着。 不是拍戏哦。 对呀、我也看着，就是就是说看傻了。后来因为我那个车是走过，我说你们得管管，不能让他们再这样，我那车就走了。 那旁人其他路人不管啊，我们可以理解，因为判断不了。第二个，经常发生了，我管了、还遭殃嘛。真正让人不理解的是说，旁边有些保安也好，警察也好，有时候是没有管的。像你说打人当然是极端的例子，举个没有那么极端的例子，我在内地一些地方哈、有朋友开车送去酒店门口哈、一些什么地方门口，总是堵着车嘛，挤得乱七八糟嘛。那朋友开不进去，总是开骂嘛，在坐在车里面就骂啊，王八蛋，你们乱停车，塞住我。那我说兄弟啊，你看该被骂的不是那些停着车塞住的人，是什么？你看到吗？酒店门口明明站了三个保安，完全没有管那些车，就这样站着，好像等着看大炮打小三一样，就等着看。那你真正该被骂的就是那些保安。当你保安不管的时候，假如是我开车，我当然就乱停啊，没有问题啊。 我问你们，比如说你们觉得，如果是在香港街头，看到就在街上陌生的男的打女的，或者抓着女的走，这女的在救命，假如警察不在旁边的话，周围的人会上去管吗？ 我觉得 也不一定，你觉得呢？ 我觉得一般会了，假如是男的， 但是我觉得肯定会有人报警。 对， 哎，马上报警， 这是法治社会是吧？他 对，也可能他本人不会上去， 对， 去就是停止他们，但是肯定马上报警， 而且一定有人怎么？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香港马上对马上派下来， 几十个人就这么拍围了派，哎，差不多了，拍完，哎，别打人。 这个和颐酒店的状况是什么呢？这个大叔在旁边站着看这两个，这个女的一屁股蹲在地上在报警，一边被拖着，这女的一边打电话在报警。 她自己报警。 她自己报警，所以她后来也投诉说警察来的晚了呀，或者怎么怎么着。但是现在警察初步说呢，说这个男的有可能是醉酒。可是这个女的，这个弯弯又说呢，她觉得这个女的是，她觉得这男的是清醒的。 那正就是这种罗生门的事， 对， 让后来再发生这种事，大家不敢干预。嗯，你懂我讲，比方说我们现在看一面之词的话， 哎， 觉得那个女的被攻击，假如我在场一定帮忙什么，哎，后来再看罗生门呢，原来这个那个还有人像你刚说的那种情况哈，那我看到这种个案之后，后来再碰到这种情况，我就坦白讲不敢。哎，我怎么知道到底是谁喝醉酒，到底是什么行业这个那个，我就不 管。那我给你测试一下，真真啊，你现在到在内地你也比较熟了哈。 嗯。 比方说在香港，你这酒吧泡到夜店是吧？泡到凌晨三点，你会喝了点酒，你会一个人打 taxi 回家吗？ 在内地还是 在香港？我先问在香港。 香港会。 你觉得可以？那么如果是在内地的北京或者是某一个城市？ 嗯，可能我不会。 哦，你会在夜店一直待到天亮？ 我会找人来接我。 哎，为什么呢？ 啊，可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这样问我，问得很好。 嗯，对。 可能香港是我出生的地方，我觉得比较爱安全。我自己觉得 没错，在异乡的这种安 全感。对对对对对。 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哎，我们这个插播最新消息啊，就是说今天中午12点，说这个女子啊跟这个如家酒店达成一致意见，但是具体内容不透露。然后呢，说有网友指出，当事人的微博，就这弯弯的微博呀，是2天前新注册的用户，而且当事人发布的长微博自带话题“卖淫窝点案底酒店”。哎，这就我刚才讲的那个事儿。 哦，是啊。 哎，对于有网友质疑他借此事炒作，当事人对记者回应称：“让阴谋论说去吧，我不做回应。”随即挂断记者电话。这是这个最新消息。哎，咱不说他，我就是问问你。 哦。 我说你打扮的这么样的这个有颜色啊，这个花枝招展，你知道最近？我们再说一个事儿，就是说我可以骚你不能扰，这也是一个公共场所的话题。 哦，是吗？ 是。 你明白什么意思吗？ 骚扰嘛。 哦，我可以骚。对对对 对，比如说你穿成这个样子凌晨三点出现在一个你知道可能会有坏人出没的地方， 嗯， 你认为你自己有没有错？ 那这个话题我跟一些朋友讨论过好多次啊，我作为女性呢，我觉得没有错。 嗯， 因为我们女性是有自由去穿我们喜欢穿的衣服，好像你说不代表我穿的性感，你就要啊？ 对呀、啊， 对。 但是你吃了亏是自己吃亏啊。 对对，这个是的，但是那个是社会的问题，不是女性穿的性感的问题。 哎，他这个政治正确哈、 啊，就是没有，因为我们抛开对错这个词嘛，就清楚嘛，这个可以叫做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 啊，是啊，有没有风险？就像一些年轻朋友说，哎，他到什么纽约留学，他要去黑人区去探索， 对， 那我就叫他小心啊啊、女孩讲，他们就一定觉得我非常老派老土。小心什么？你想这样歧视黑人？你以为进黑人区一定会有危险吗？什么？我说随便你，我告诉你啊，我不是歧视他。 嗯。 可是所有的统计、所有的事实、新闻告诉我们，那个风险是高嘛。 嗯。 那你觉得你能够承受？你愿意承受种种风险管理吗？ 嗯。 可是我们当然要给女性有自由选择的机会，所以才说不要把街道抢回来，把夜晚抢回来，就是这个意思。 对。啊，不可能因为自己的安全而放弃就是打扮、 嗯、 对吗？那是不是代表每一个女性 弄得自己很丑就安全呢？ 所以女人 是吗？我觉得 女人还真是要美不要命呢，是吧？她可以冒着生命危险，对吧？ 这些危险无处不在啊！你刚讲到打的啊，我现在最近发现，现在香港所有一系都装了那个 cam 镜头，不仅是向外，还向内。像你们名人打的，假如跟旁边的人聊天什么，他录下来，哎，他随时放上网。 真的 吗？特别你们女生穿着短裙，对，好多都这样放。 真吓坏了！真 哇，要小心一点。 多少次在地上？